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八集上，赵云抱娃娃杀。 刘备的成就一直很有限，主要是因为他在发展计划方面欠缺足够的人才。好不容易透过三顾茅庐的过程，刘备总算是请到了诸葛亮孔明先生来担任军师。28岁的诸葛孔明初出茅庐，第一个任务就遇上了曹操所派出的夏侯惇带着10万大军攻向了新野。所有的人对于诸葛孔明这个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其实都半信半疑。 对呀、啊，叫我们带什么汽油、火柴，还有一大堆什么只能打输不能打赢的奇怪指令，好奇怪哦！ 不要说是这些将军们收到的命令很奇怪，连刘备也收到了奇怪的命令。所有的任务都分派完毕之后呢，孔明就跟刘备说：“好啦，主公你现在可以带着军队到我们新野的前哨，也就是博望坡这个地方去待到。 好， 等一下呢，赵云会先在你前面啊，挡住夏侯惇挡一阵子。 不、哦， 等他挡不住了呢，他就会退到你这个博望坡来。 嗯， 到时候主公你就出来帮着赵云一起打， 用力打。 然后呢，你也会打不过夏侯惇 啊，我也打不过， 你也打不过。打不过之后啊，主公你就跟赵云两个人开始一起跑，一直往后退。 这什么计谋啊？刘备说：“军师，你知道吗？再退就到新野了。”哎， 诸葛亮都不理刘备，他继续自言自语说：“至于小弟我呢，我就跟米竺、米方、孙乾还有简雍这四位，再凑上500个小兵，我们来防守新野。” 刘备说：“啊，米竺、米方、孙乾、简雍。”这四个人是管文书的，他们凑一桌打麻将还好，你要他们打仗不行啊，你只留500个人够吗？ 够啦够啦、哦、孔明就说了，我并没有要大家打仗，我要他们这500个小兵是准备庆功宴，安排记功劳的功劳簿，免得你们大家打胜仗回来的时候我们临时来不及准备。 哎呦，孔明这么臭屁，哎，搞得连刘备都开始怀疑了。人家说这天才跟疯狂啊只有一线之隔，这刘备不免要想，哦，我请出山的这个军师到底是天才呢还是神经病啊？ 孔明就推着刘备叫他去打仗，他对着刘备笑一笑说：“安的安的。” 曹操这边的夏侯惇将军啊带了10万大军啊，他分成前面5万的作战兵种，后面5万的后勤部队哦，一路浩浩荡荡南下，还不到博望坡这个地方啊，就看到赵云率领的前锋部队一共有1000多人， 才1000多人啊！ 哎呦，这夏侯惇看到刘备这么寒酸，哈哈大笑起来。夏侯惇说：“啊，人家把这诸葛亮形容的多厉害，那多厉害，结果今天一看呐、啊。”啊，竟摆出这种三脚猫的排场，哈哈哈哈！刘备啊，刘备，你今天死定了！ 赵云呢，就照着军师的命令，开始跟夏侯惇打，一边打呀，就假装打败了，往后就跑。 哇，赵云你跑，那我夏侯惇就追。 哎呀，夏侯惇旁边有一些参谋就劝夏侯惇说：“夏侯将军，不要只顾着追，你当心前面有埋伏啊。” 夏侯惇笑着说：“这种巴咖哦，就算他有10面埋伏100面埋伏也没什么好怕的。” 果然赵云一直退到博望坡的时候呢，啪一声炮响起来，刘备带领着3000人也跑出来了。 这夏侯惇啊笑得连他的眼罩差点都快掉下来了。 这样子3000人也敢叫埋伏，你还敢放炮，丢脸了吧。啊，看我今天晚上夏侯惇将军如果不一路杀到新野，我就不叫夏侯惇。 这刘备和赵云联合起来的军队当然是打不过夏侯惇的10万大军，反正诸葛亮交代了，装一装就好了，大家也就乖乖的一边打一边往后退。 渐渐啊，这天色啊就暗了下来哦，夜风呼呼的吹着哦。这夏侯惇啊只顾带着前面的作战部队啊，用急行军的速度啊一路追杀刘备，步步的往这个新野逼近哦。这夏侯惇的手下李典啊在后面啊，这个率领着后勤部队压着粮草，他看到这越走啊路越窄，两边都是山，山上啊都是芦苇树林。这李典大吃一惊，他心里想说，哇，这万一刘备用火攻，那还得了， 那还不赶快去提醒夏侯惇。 这李典啊才正要冲到前面去找夏侯惇啊，没想到哇，两边的芦苇竟然烧了起来啊，来不及了，这火势啊很快就在夜风中蔓延开来哦。在前面跑的刘备还有赵云啊，一看到火烧了起来，立刻啊转身回头开始厮杀哦。虽然呢、啊、他们只有4000个人，不过是全部的人力啊来封锁这个狭窄的路口啊，简直是用瓶塞啊这瓶口塞住一样哦。这把这个夏侯惇的作战部队啊，哇，弄得像北京烤鸭一样，全部闷在这个烤窑里面，烧得可是金黄剔透啊。 哎呦， 夏侯惇的部队啊急着回头要跑，哇，自相践踏，光是踩死的就比烧死的人还要多。 夏侯惇前面这50000的作战兵种被卡死在山谷的火海当中，至于后面那50000负责后勤的部队，身上带的通通都是锅子啦、馒头啦、泡面啦，还有碗啦，根本就没有配备到什么作战的设备。 嗯， 虽然说人是有50000，可是啊，只能守不能攻， 只能吃不能打。 这时候，埋伏在两边山上树林里的关羽、张飞的部队，通通冲了出来，撒汽油的撒汽油，点火柴的点火柴，把夏侯惇带的这些粮草啊，全部都放火给烧了。 哇，一下子所有的粮食生米煮成熟饭都来不及吃。 什么生米煮成熟饭，根本就煮成锅巴了。后勤部队一看到负责的粮草全部都被敌人给烧光，将来啊一定会受到长官的处分，干脆纷纷就四下逃亡了。关羽跟张飞加上赵云和刘备的部队，这一下从晚上杀到天亮，杀得夏侯惇10万军队尸横遍野。夏侯惇带着剩下的几个部下好不容易冲出了火海，夹着尾巴逃回许都去。 我、哦、这关羽跟张飞啊已经好久没有杀得这么过瘾了哦。这两个人啊都翘起大拇指称赞孔明，太神奇了。这个时候啊只听到鼓乐声响起，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这什么东西啊、 哎、那是米竺啊米方带着500个人啊推着一辆小车子，车子里面呢、啊、坐了一个神明。 哎呦， 这个神明啊不是别人，正是军师诸葛亮。 我以为妈祖。 这诸葛亮啊已经换好了衣服哦，披上了这个神仙的鹤氅出来迎接大家。 太神气了。 诸葛亮笑着说，庆功宴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大家一起享用吧。 虽然说关羽跟张飞他们两个曾经怀疑过孔明的能耐，可是现在啊说起孔明，他们真的崇拜得不得了。他们两个一看到诸葛亮，激动地拜倒在地上说，诸葛军师，我们两个好久没有杀人杀得这么痛快了，我们能够遇到你真是如鱼得水呀、啊。 刘备打败了夏侯惇的10万大军哦，哇，高兴得不得了。大家每天在办公室里面谈的、啊、都是怎么样修理夏侯惇，又是如何教训李典哦。吹牛啊吹得正高兴啊，诶，门外的管理员啊忽然跑进来报告说， 荆州刘表家的大公子刘琦求见。 哦，大公子刘琦啊，赶快请进。 这刘琦啊，一进到办公室啊，看到刘备啊，立刻放下礼盒，激动地抱着刘备的大腿，痛哭说：“叔叔，我爸爸刘表的身体最近越来越差，我的后母蔡夫人，还有我的弟弟刘琮，怕我跟他们争夺继承人，想尽办法要杀害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 他哭成这样子，可是你可知道刘备是怎么样回答的吗？ 嗯， 刘备竟然回答这个大公子刘琦说：“此乃贤侄家事，这是应当为歹计。 哎呦， 所以呢，恕我不参加的。” 哎，刘备怎么这么绝情啊？ 因为上一次刘备大嘴巴去劝告荆州刘表说要立呢就立大儿子做继承人，不可以立小儿子，否则会家里面闹家变。结果你忘记啊，那个蔡氏夫人躲在屏风后面，气得咬下一整块屏风来，后来还搞暗杀，害得刘备差点没有淹死在潭溪里面呢。 哎，可是刘表家的大公子自动要来投靠刘备，哎，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啊。 所以刘备呢也不舍得完全放弃这个机会，他就跟大公子刘琦说：“不然这件事情你就请教我的新上任的军师诸葛亮好了。” 诸葛亮听到刘备这么一说啊，立刻白了刘备一眼。哎，你自己都知道乱讲话会死人，你这种差事怎么往我头上推呢？这孔明啊马上摇摇头：“不，这是你们刘家的事，小弟我不敢随便有意见。” 哎呀，大公子刘琦叹一口气，他眼睛啪嗒啪嗒望着刘备说：“叔叔，那怎么办呢？” 刘备啊，把嘴巴附到刘琦的耳边，悄悄地对他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呢、啊，你可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到底在气出些什么事情呢？当天晚上，刘备就故意吃了很多很多麻辣火锅，果然就开始拉肚子哦，拉的屁股都辣辣的。这样子呢，刘备刚好就有借口了，就请诸葛亮啊代为第二天去回拜大公子刘琦。 哎，为什么要这样拜过来又要拜过去的呢？ 礼尚往来啊，人家刘大公子送了礼盒来，你没看到吗？我们也要送礼盒回去啊。 哦，这诸葛亮啊一到大公子刘琦那里啊，哎，刘琦又跪下来了，抱着诸葛亮的大腿说：“阿亮叔叔，我爸爸最近身体很差，我后母蔡夫人跟弟弟刘琮怕我跟他们争夺继承人，想尽办法要杀害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 这大公子是不是机器人啊？一样的话昨天不是已经问过了吗？ 可是昨天你又不回答我。 哎呦，诸葛亮差一点昏倒，他就跟大公子说：“我是一个外人，我又不姓刘，我怎么管你们骨肉之间的事情？这话要是泄露出去的话，我还要不要在荆州混下去啊？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哦，这刘琦啊，急忙抓住诸葛亮的衣角说：“阿良叔叔，你不回答就算了，干嘛急着要走呢？” 嗯， 哎，我有一本很棒的书给你看，就在我们家的阁楼 penthouse 上面，一定会有兴趣的。 叮咚，阁楼上面我一定会有兴趣的一本书。诸葛亮心里面想：难道是我闻名已久的进口的阁楼杂志吗？太好了，赶快带我上去看。 哎，你别误会嘛，人家诸葛亮真的很爱看书啊。 哦， 所以呢，只要跟诸葛亮谈书的事情，他都很有兴趣。 是是是。 所以呢，两个人啊，就从梯子上啊，爬到阁楼上去了。 是， 一上了阁楼啊，诸葛亮就问刘琦：“书在哪里呀？”哎，想不到啊，刘琦竟然命令人家说：“来人啊，把梯子给我拿走，拿走。” 哎呀，怎么把梯子给拿走了？诸葛亮这下心情非常的紧张，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 嗯， 正在惊疑不定的时候啊，刘琦呢又跪下来了，他抱住诸葛亮的大腿说：“我的后母蔡夫人还有我的弟弟刘琮怕我争夺继承人，想尽办法要杀害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还是这个问题，你烦不烦啊？都已经问三次了。 可是昨天刘备叔叔起起戳戳的告诉我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做诸葛三次。 诸葛三次， 什么事情都要跟你讲三次你才觉得够诚意。 如果我没有问你三次啊，你是不会回答我的。 哎呀，不行啊，你这明明是要害死我嘛。 大公子刘琦就说了，你放心，我就特别叫人现在把梯子都给拿掉了，这一下呢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上面碰不到天，下面也碰不到地，我们是悬在半空中，你讲的话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你就告诉我吧。可是阿亮叔叔，这样子如果你还不愿意教导我的话，那就枪了。 干嘛？ 刘琦拔出了剑来搭在自己的脖子上说，早晚我也是死路一条，与其被我后母害死，不如今天我就死在你诸葛亮叔叔的面前吧。 不要这么激动。诸葛亮啊，阻止刘琦，他又很不放心的到处检查，看看这阁楼啊有没有什么睁眼摄影机，有没有什么偷拍。最后啊，他才神秘的对刘琦说，既然你这么有诚意，好，那今天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对你说说我的去梯言吧。 哎呦，诸葛亮真烦，又有隆中对，又有去梯言，赶快说吧。 哎，从前啊，春秋时代啊，晋国的情形啊，跟你家简直是一模一样。 怎么个一模一样法呢？ 当时的国王的前妻啊，生的两个儿子啊，都受到了后母的迫害啊。 啊，跟我一样哎。 这老大选择留在国内，结果啊，被他的继母给杀了。 哎呦。 但是呢，老二啊，选择了流亡国外。 哦。 最后啊，终于能够在国家大乱的时候啊，回国接班，变成了开创基业的晋文公。 哇，变晋文公哦。 嗯， 阿亮叔叔，你的意思是教我说我要效法晋文公去流亡国外吗？ 当然哦，现在你爸爸刘表生重病，北方的曹操又一天到晚虎视眈眈， 对， 你们的国家内部情势这么混乱，你与其留在荆州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倒不如主动争取离开荆州。 哦， 你可以到江夏去防守你们跟东吴的边界啊。 嗯， 这样子啊，一方面有军队在手上， 对哦， 另一方面啊，也可以好好的培养你的班底，争取民意的支持，好为将来啊回去接下荆州这个地方啊铺路。 枪！突然之间，大公子刘琦的眼睛闪出了光芒，他向诸葛亮跪下来磕头说，阿亮叔叔，谢谢你教我，我有救了，我也是如鱼得水。 哇，怎么大家都变成鱼啊？ 不一样，刘备叔叔他是黄鱼，我是无锅鱼得水。 夏侯惇被诸葛亮啊用火攻的计谋打败之后啊，狼狈的逃回许都，叫人把自己啊全身捆绑送去见曹操，跪地求死。 嗯， 这曹操啊接二连三派出了曹仁、夏侯惇，都被刘备修理啊，他非常生气，决定啊自己亲自率领50万大军， 哇， 全面南征。他打算呢、啊，一举消灭南方的刘备，吞下荆州，顺便啊，连东吴的孙权一并解决。 曹操正在这个气头上，可是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人跑出来劝谏。 这谁呀、啊？ 这个人叫做孔融。 哦，就是小时候让你给哥哥吃的那个孔融。 正是，孔融他是北海相。曹操在统一了北方之后呢，北海相孔融当然也就变成了曹操的属下了。 嗯， 曹操本来叫孔融到许都来，是来管营建署，再请他呢，另外还担任农委会的主委，以及纺织工会的主委。 嗯， 打仗啊，根本就不关孔融的事。 对啊， 这个孔融却是自命清高。 嗯， 只要是国家大事，他都要发表意见，在报上写社论。孔融这时候就跑出来对着曹操说，荆州的刘表、新野的刘备，这两个人都是皇亲国戚耶、哪里有做丞相的在那边讨伐皇亲国戚的道理啊？ 说得很有道理呀、 啊，就是太有道理，所以很讨厌呐、曹操生气地拍下桌子，对孔融说：“这些人虽然姓刘，可是不听我的话，就等于是叛国贼。 我怎么会容忍他们继续嚣张下去？孔融先生，你是文化界重要人物，这一次呢，就姑且不跟你算账。可是我要出兵南征的事情，谁敢再开口，我就先杀谁。 老板都已经把话讲得那么死了，我看孔融就算了吧。 怎么可以算了？孔融暂时虽然是憋住了，不敢再讲话，可是他老先生才前脚刚走出宫廷，忍不住就哈这大叹了一口气说，天底下怎么会有坏人在修理好人的道理呢？ 哎呦，这句话很快就传到曹操的耳里啦。 当然很快，他就在人家门口这样讲啊，坏话传千里嘛。 哎，你知道曹操啊，本来对孔融啊就已经很感冒了。 嗯， 他只是碍于孔融啊小有名气，对他多方容忍。 怎么说？ 从前啊，曹操曾经下令禁酒，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结果啊，这孔融就故意唱反调，开车要喝酒，喝酒要开车。说什么人生最快乐的境界就是坐上客长满，尊中酒不空。他一天到晚啊，请朋友到家里喝酒，批评国事，哎，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啊。这分明呢，就是跟曹操在过不去嘛。 最糟糕的是啊，孔融又是个大嘴巴，骂人啊又快又厉，谁都受不了他。哎，你还记得袁绍家灭亡以后啊，留下了一个老二的这个媳妇甄宓吗？ 有，甄宓，冀州的超级大美女，她果然征服了每一个男人哦。据说是曹丕抢在曹操的前面，硬生生先把甄宓生米煮成熟饭的。 哎，曹操自己没吃到，只好把他许配给儿子曹丕哦。 是， 这件事啊，曹操就已经很怄了哦。 嗯， 没想到啊，这孔融还有话要说。 人家自己家的事，孔融也要说话，说什么？ 孔融就告诉曹操说啊，当初周武王讨伐纣王成功之后啊，把纣王的爱妃请国请成的狐狸精妲己许配给他的弟弟周公。 啊，周公曾经娶过狐狸精妲己？真的假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不要说你没有听过，连曹操也没听过。 是啊， 曹操拍手哈哈大笑说，哈哈哈，这太荒唐了，亡国之女还会当作宝贝一样许配给自己的亲人，哈哈哈，太荒唐了。请问孔融先生，这个故事啊到底出自哪里？ 嗯， 这孔融啊笑了笑说，一点都不荒唐，这故事也不是出自哪里，我是以今日之事想当然耳。 要死了，太讽刺了。你曹操呢，可以把袁家的老二所留下来这个寡妇甄宓许配给自己的儿子曹丕，这就是亡国之女许配给自己的亲人，那周武王当然也就会把纣王的老婆妲己许配给他弟弟周公啊。哎，孔融这根本就是拐弯抹角，害得曹操自己骂自己很荒唐。哎， 啊，这曹操吃了一肚子憋，又不能发作哦，简直是恨孔融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一口把他吃掉。 曹操他对于孔融的讨厌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了，正要出兵南征，最忌讳别人跑出来触眉头，偏偏孔融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这种什么坏人在修理好人的屁话。曹操决定干脆杀掉孔融来祭旗，以正军威。 哎呦，这么残忍啊。 嗯，曹操另外有一个儿子曹植，是曹丕的弟弟，他呢跟孔融交情还不错，他特别跑来啊向曹操求情说，爸，你就饶过孔融吧，孔融这个人大嘴巴，喜欢多说话，可是他对汉朝还是很忠心的。 对呀，以前大作家陈琳替袁绍写檄文骂曹操，哎，曹操都能够饶陈琳，还给陈琳官做， 嗯， 为什么孔融就不行呢？ 就是不行，因为当中是有差别的 哦。 曹操看着儿子曹植，脸上露出了冷笑。曹操对曹植说，我饶过陈琳，给陈琳官做，就是要让陈琳知道只有我曹操才是他的老板，要他对我效忠。 可是孔融也一样是效忠啊。 孔融的确是效忠没错。 对呀， 问题是 他只知道对汉朝效忠，不知道对我曹操效忠。小孩子，曹操就拍一拍曹植的头说，以后你要学的事情还多着呢。 曹植啊，听曹操说完，震惊的简直是哑口无言。他一直以为啊，父亲是效忠汉朝，可是像这样子政治的黑暗面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西元208年，也就是建安13年的秋天，曹操杀死了孔融，亲自率领了50万的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的往新野出发，准备要一举歼灭荆州的刘备还有刘表，再加上东吴的孙权，好完成他统一整个中国的野心。荆州的刘表面对曹操的大军要南征的阴影，这已经是够凄惨了，偏偏刘表自己的病情越来越恶化，这几天人都已经被送进加护病房去了，医院还对刘表的家属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哎呦，那怎么办呢？ 荆州刘表就叫人把刘备从新野给请过来，刘表在病床上握住了刘备的手，他说，我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刘皇叔，将来请你照顾我两个儿子吧。 哇，托孤哎！哎，怎么刘备走到哪里都碰到这种事情啊？ 真的耶，上一次在徐州的时候，徐州州长陶谦快死掉的时候，也是把刘备叫到病床前面来，要把儿子托给他照顾。我看这刘备大概长得就是一副被人家托孤的样子吧。刘表在病床上面继续握紧了刘备的手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没有什么才能，荆州这个担子他们是扛不起来的，我死之后就请刘皇叔你担任荆州的州长吧。 担任荆州的州长， 拜托你了。 太好了太好了。哇，这简直跟诸葛亮当初的计划一模一样哎。难怪这诸葛亮啊一直在刘备旁边叮咚叮咚一直在使眼神， 在人家的病床前面使这种眼神。诸葛亮虽然对刘备很用力的使眼神，用力到眼睫毛都快要掉光光了，可是没有想到啊，刘备呢却像在徐州的时候一样竟然推辞了。刘备对着刘表说，我怎么可以当荆州的刺史呢？表哥你放心吧，我会全力辅佐你两个儿子，我会辅佐我的贤侄，让他们来继承荆州的领导权。 哎呀，诸葛亮差点没跌倒在地上。当初在隆中的时候，不是都已经跟你刘备讲清楚了吗？先取荆州，再取益州，然后 33.3% 之后是统一天下。啊，现在大难当前，正是化危机为转机的好时候，你还在那里仁义道德？ 对呀， 这个时候啊，电报忽然传来说，报，曹操的50万大军已经逼近新野了。 啊，50万，第一次曹仁是25000，第二次夏侯惇是10万，这一次竟然是50万往新野杀过来了。 哦，新野是刘备防守的区域哦，这刘备吓了一跳，赶快说，拖拖咕咕咕的字是是，哎呦，再说，我先回去打，曹操，告辞了。这刘备啊，顾不得一切啊，赶快辞别刘表，连夜赶回新野去。 那他就把刘表这个病人丢在加护病房里吗？ 刘表的身体啊，越来越差。赶快啊，派人快马加鞭啊，去把驻守在东边东吴边界的大公子刘琦给找回来哦。刘表啊立下了遗书，上面写着，兹将荆州刺史一职传与长子刘琦，并请刘备给予辅佐。 看 看到这封遗书啊，蔡氏夫人又把屏风给咬下一块来了。刘表这个遗书上面完全都没有提到蔡氏夫人，更没有提到蔡夫人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老二刘琮。 对哦， 蔡夫人气得发抖地说，枉费我一朵鲜花插在刘表这堆牛粪上这么久，插得我鲜花都变成的烂花了，他现在敢这样对待我。蔡氏夫人呢就把弟弟蔡瑁赶快找来说，老大刘琦如果接了荆州州长的位子，再配上那个刘备在新野的军队，我们蔡家人死无葬身之地啊。 蔡瑁问说，姐先别激动，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蔡夫人笑起来说，就算要我作弊买票也没有关系，反正不计任何代价，我绝对不能够让那个老大来当接班人。 这头啊，驻守在江夏的这个老大刘琦接到爸爸这个刘表的病危通知啊，连夜赶回荆州城要见爸爸最后的一面哦。 嗯， 没想到啊，他才走到这个州长官邸的门口啊，发现到处都是骏马、铁狮王 啊， 哦，还有拿枪拿戟的宪兵，把整个官邸啊包围得密不通风。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这个老大就大喊大叫说，我要见我爸爸最后一面。 蔡瑁啊就跑出来对这个老大刘琦说，你爸爸病危，现在已经宣布全州戒严了。 哦， 你赶快回江夏去，不要在这边吵吵闹闹。 嗯， 否则啊，要是东吴趁这个机会攻打过来，你担待得起吗？ 可是舅舅，老大刘琦说，是爸爸叫我回来见他的呀。 这蔡瑁啊，就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你们这些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我问你，你这么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你爸爸看了会高兴吗？ 啊， 你这样去见他，那你是要把他给气死？你这算是孝顺吗？ 可是舅舅， 不要再可是了，走，滚蛋回去。 啊，大公子刘琦啊，在州长官邸外面哭了又哭，叫了又叫，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得其门而入。大公子刘琦只好伤心地回到驻守的江夏去了。 哎， 这荆州刘表躺在家护病房的病床上面熬了好几天，怎么等都等不到老大来，心里面非常的苦闷，最后大喊三声啊啊啊就死掉了。蔡氏夫人啊一看到刘表死了，赶快就把蔡瑁给找来，两个人啊一起偷偷的改写遗书。 哎呦， 这遗书上就被改成了是立蔡夫人所亲生的儿子老二刘琮来接任荆州州长的职位。刘琮这一年才14岁。 嗯， 他童心未泯，笑嘻嘻的问说，你们立我当州长，这样子新野的刘备叔叔还有江夏的哥哥他们都不知道，哎，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啊？ 哦，这蔡夫人很生气的说，你们小孩子不要这么多意见。 可是如果哥哥加上叔叔两个人一起用军队来打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啪的一声，有情绪恶劣的蔡夫人呢、啊、当场给刘琮一巴掌，对他说，到时候我就像这样给他们一巴掌。 可怜的刘琮小朋友摸着发烫的脸颊，看到自己的妈妈变得这么神经病，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再多说。 刘表死了以后啊，这蔡夫人啊连讣文都不发哦，就这样偷偷把刘表给埋葬了。 哎呀，荆州刘表一代州长竟然走得如此的寂寞。 不但如此啊，这蔡夫人啊亲自带着儿子刘琮还有弟弟蔡瑁啊进驻了这个襄阳。 襄阳是负责荆州北面的防守的，这蔡家一家人团结一致要对抗曹操。 你想得太美了、 啊、 他们不是要对抗曹操，他们是要防范新野的刘备、 啊、 怕刘备啊回过头来抢夺政权。 曹操亲自带领着50万大军进攻荆州， 害得荆州这边的守军呢，大家都在猜哪一个会先最倒霉碰上曹军。没有想到最倒霉的就是襄阳，五路大军当中最快一路呢，很快就逼近了荆州北面的襄阳了。这蔡氏夫人跟儿子刘琮镇守在襄阳，本来是要对付刘备的，没有想到现在就被曹操这么快大军压境，一时之间啊乱了手脚。襄阳当地呢，就有地方上的绅士跑来问这个刘琮说，刘琮小朋友，你觉得你跟曹操比起来谁厉害啊？ 我刘琮小朋友很没有自信的说，我才14岁，我才读国二，我怎么跟曹操比 啊？这襄阳的绅士就继续说了，那个曹操啊，打败过袁术，消灭过吕布，又摧毁了袁绍，还在汝南这个地方打败过刘备哦，我们当然不会是曹操的对手。小朋友，识时务者叫做俊杰，投降曹操那等于是投降汉天子，并没有什么丢脸的，只要曹操能够答应你，让你继续当荆州的州长，那就是铁饭碗，铁的保证。包括你哥哥再加上刘备，也都抢不走你们荆州州长这个职位哦，有什么不好呢？ 哦，这时候啊，专门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的蔡夫人啊，立刻闪出来，她笑着说，如果曹操可以答应我们这些条件，我们立刻举双手双脚一起投降。 果然蔡氏夫人真的马上就派出了使者，送了投降书去给曹操，拜托曹操要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曹操一收到了投降书之后，很大方地说，好，我就答应这一对孤儿寡母他们的条件，叫这个继承荆州的老二刘琮马上到城外面来迎接我方的大军。 哦，最可怜的就是刘备哦，他还在前线啊，叫战士们高喊口号，誓死保卫荆州， 保卫荆州， 誓死保护樊城， 保护樊城。 哎呦，没有想到啊，在后方啊，襄阳城已经打算要先投降了。 哎呦，这下变得好尴尬，前进呢也不行，后退呢也没路。刘备他们一下子觉得不知道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这个时候啊，这个大公子刘琦派来的使者啊，就跟刘备建议说，不如啊，我们赶在曹操还没有接收襄阳之前啊，假装回家为这个刘表吊丧，然后我们趁机啊，把老二刘琮给抓起来，再杀掉蔡夫人还有蔡瑁，宣布啊，就由刘备先生担任荆州的州长。我们大公子刘琦说，他一定会全力支持。 好诶好诶好诶，诸葛亮在旁边听了很高兴，赶快就抓住了刘备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你不要忘记了33.3%的事情哦，应该这样子，你怎么都不听呢？ 刘备啊，叹了一口气说，刘表表哥临死之前托孤给我，我答应要照顾他的孩子，老大刘琦是刘表的孩子，老二刘琮也是刘表的孩子，今天如果我干出这种事情来，以后我刘备死了怎么去面对表哥呢？ 刘备叹气了，诸葛亮也叹气了，在场全部的人啊，大家一起叹了好大的一口气啊。诸葛亮就说了，死了以后的事死了再说嘛，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刘皇叔， 刘备说啊，我看啊，我们放弃新野，暂时退守到樊城去好了，那边的防疫工事比较坚固，或许可以撑一阵子，再来想办法吧。 诸葛亮就问了，皇叔，你要从新野渡过御水到樊城去，那新野这边这些跟了你7-8年的老百姓，你要怎么办呢？ 诸葛亮这么一说啊，刘备的脑海里面啊，忽然浮现出当年啊，曹操在徐州大屠杀的梦魇啊。刘备闭上眼睛，摇着头说，我不忍心把老百姓丢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带着他们一起走。干嘛？ 诸葛亮吓一大跳，带着老百姓一起走。诸葛亮提醒刘备说， 曹操他们的军队是骑马的哦，我们老百姓的动作是非常非常慢的，你这样子会被追上的。 刘备啊，眼睛巴嗒巴嗒的看着孔明， 哎呦， 他开始啊对孔明撒娇， 要死， 他拉着孔明的手说：“军师，人家知道你最厉害啦，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办法。”皇叔，我替你想了多少办法，你老是给我拿那一套什么仁义道德，就是不肯听我的话，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还知道要找我？哎，我千辛万苦不种田出山来，是要为你运筹帷幄统一天下，不是来帮你擦屁股的耶。 哎呦，军师，刘备又拉着孔明的手甩过来又甩过去，他说：“人家知道你最厉害了嘛。” 哎呦，刘备这样子甩过来甩过去，甩得诸葛亮头昏脑胀，诸葛亮最后无可奈何，他就对着刘备问说：“以后你真的都听我的？”“ 是，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他们两个人勾了勾手指头之后啊，诸葛亮就要求刘备赶快调派船只护送新野这些老百姓，开始动身渡过御水往樊城出发。另外呢，他就邀请这个大公子刘琦的使者赶快请他回到江夏去，要求大公子刘琦出兵来帮助刘备作战。 本来啊，这刘备说要溜，大家都很没劲。 嗯， 现在啊，听说诸葛亮要作战，哇，全部的人眼睛都亮了起来。 是，诸葛亮就说了：“赵云，哟，赵云，你分配的是火柴还有汽油，再加上3000军队。” 嗯， 诸葛亮就对着赵云的耳朵叽咕叽咕叽咕。 哇，这赵云边听高兴的差点跳起来，他叫着：“好棒哦，又要放火了。” 对，这样很棒，对不对？接下来呢，张飞，走，你带人到御水的下游，也就是柏林渡这个地方去埋伏好。 是， 只要曹军来了，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No problem。 关羽， 走， 这些布袋你拿去。 为什么别人发汽油火柴，我关羽发布袋，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武器。 关将军不要着急，请你带领1000个小兵，把这些布袋全部都用泥土装得满满的，然后呢，你就埋伏在御水的上游，把上游的河水给堵住，等到你听见下游有曹军的动静的时候，你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土袋给搬开，给他来个大泄洪。 喂，哇，这关羽本来皱着眉头啊，现在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啊，听得渐渐眉开眼笑哦。另外这一头啊，曹操的前锋部队曹仁带领的部队啊来到新野，很奇怪哦，曹仁啊不但没有遭受任何的抵抗啊，连新野城啊四面的城门都是开的。哎， 啊， 这曹仁啊命令部队长驱直入，整座新野城啊简直像是一座鬼城， 哦， 一个人影都没有。哎， 嗯， 这曹仁啊正要命令大家在城内驻扎休息，忽然啊到处都传来消防警报的声音。那，是防空警报吧。 报告曹洪将军，这新野城的西门南门跟北门通通起火了。 哎呀，中计啦。曹仁啊之前中过一次计已经很害怕了，这次听到中计啊，慌张的命令所有的部队备战，大队人马通通挤向唯一没有着火的东门。 哎呀，这个曹仁哦，看畅销书也打得很烂，不看畅销书还是打得很烂。曹仁这次带的军队里面有一些上次啊是跟着夏侯惇的，已经被诸葛亮烧过一次了。现在一听说着火啊，心里面实在更加的害怕，自相践踏，不知道踩死了多少人。剩下的人呢全部都挤向没有着火的东门而去，才一刚出东门之外，就听到炮声一响，蹦咚。 哎呦，怎么了？ 赵云的军队早就埋伏在东门的门口了，他们守住了门口，每一次只放出一小批的曹军拦截下来，好好修理，修理完毕之后 next 干嘛要放下一张 slide 啊？ 不是，换下一批曹军。 哦， 再继续放出下一批来继续修理。 曹仁的军队啊，就这个样子，在城里的被火烧，冲出门外的又被赵云修理，吓得胆战心惊哦。好不容易呢，有些人啊逃过了赵云这一关，接着啊又有米方、刘封这些人神出鬼没的骚扰，一关接着又一关的埋伏，简直是人仰马翻哦。哦，总算好不容易逃到了御水的河边哦，看见这河水不深哦，大家都很安慰 啊。 哦，还好天无绝人之路， 真的， 全部的人啊下马喝水的喝水，梳洗的梳洗，大家准备涉水过河哦。 嗯，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上游声音， 怎么搞的？是什么声音啊？ 哇，不得了啊！原来关羽在御水上游听见人马骚动，立刻拿掉了一袋一袋的土布袋，开始泄洪。 哇 哇！许多人渡河渡到一半呐、啊，来不及逃跑，哗啦哗啦的声音变成轰隆轰隆轰隆的洪水，水冲啊，哎，淹死在激流当中啊！ 曹军又是被火烧，又是被水淹，这喜三温暖吗？ 哦，曹仁收拾残兵又要游泳一次了哦，大家往下游水比较浅的方向逃去，没想到才逃到柏林渡，又听到有人大声喊着：哇哈哈，你爷爷张飞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 哎呀， 在叫妈妈。 曹操的军队里面很多可怜的小兵再也受不了打击了，当场神经分裂啊，这仗都还没有开始打，光是被吓死的就有两三百个人了。 哎呦， 诸葛亮再一次借重了地形地势的特点，又是用火烧，又是用水淹，总算是成功的挡住了曹操先锋部队的攻势，让刘皇叔有时间可以带着新野的老百姓比较从容的退守到了樊城去躲起来。 嗯， 这一下曹操可更生气了，他发动50万大军当中的30万大军，把整条的御水通通给填塞起来。 哎呦， 接下来呢，派人去扫山， 嗯， 把山里面所有可以藏匿埋伏的地点通通都清理一遍。这一切都做完之后呢，曹操重新整顿了50万的兵力，浩浩荡荡进逼樊城。 这刘备啊，就站在樊城的城墙上面呢、啊。看见乌压压的一片曹军哦，波波相连直到天边，根本看不到尽头哦。 嗯、 刘备啊就很恐慌的问这个诸葛亮：“现在这怎么办？ 怎么办呐、啊？”诸葛亮把肩膀耸一耸啊，他说：“山上呢也不能埋伏啦，河呢也没得泄洪啦，还能怎么办呢？这样吧，我们赶快带着军队往南边呐、啊。”渡过汉水，逃到河对面的襄阳去，在襄阳呢，我们还可以依赖着汉水做防守。 刘备说：“好是好啦， 哎， 可是哦，我舍不得这些跟着我的老百姓啊， 还舍不得啊。”诸葛亮说：“你现在逃命都来不及了，你还要带着这些老百姓，会碍手碍脚，害死你自己啊！” 不行啦！ 哎呦， 刘备又拉着诸葛亮的手，前甩后甩，前甩后甩。 诸葛亮看着刘备那一种眼神啊，实在是熬不过去，他心不甘情不愿，拿了一根麦克风，走到了樊城去，问这些老百姓说：“曹操现在要来攻打我们大家了。”我们军队呢是准备要逃走了，请问愿意跟着刘备先生离开的人请举手。 我还有我。 诸葛亮本来以为大概只有20-30个人会举手，没有想到一算下来差点昏倒。 嗯， 新野加上樊城这两个地方的老百姓竟然有10几万人都举手说要跟刘备一起逃亡。诸葛亮看着这么多把手举起来的老弱妇孺，心里面也不禁一阵心酸。 哎呦，刘备自己的武装部队只有3000多人，然后要带着10几万的老百姓逃亡。 嗯， 哇，这简直像是一只牧羊犬要保护一群羊一样。 诸葛亮看着刘备问他说，皇叔，你一定要这样干吗？ 刘备说，如果不能这样干，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说着他就要往樊城的城下跳楼自杀。 Don't, please, don't do that. 诸葛亮赶快抱住了皇叔，啊，摇了摇头，诸葛亮就说了，算了算了， I fool you 啦。 Don't 我是听得懂，什么叫 I fool you 呢？ 就是我服了你啦，刘皇叔。 原来如此啊，啊，看到这诸葛亮点头了，刘备啊总算又有点笑容了。 就这个样子，刘备带领着3000个武装部队抵达了樊城，刚要煮开水，第一个泡泡都还没有冒起来呢，又要动身出发了。就像老师带小学生一样，他们拖拖拉拉的带着10多万的老百姓，哭哭啼啼分批上船，在码头上面，小型的弦乐队演奏着离别的乐曲。 哎呦， 很多人呢都要抢着去搭上数目根本就不够的小船。河岸之上呼声凄厉，放眼望去，到处都有夫妻正在相拥而泣，到处都有亲人在分别。 哎，这听起来好像是什么电影的画面 啊。 哦，杰克，别离开我。 哎呦，杰克来了。好，那我，哦，珍妮佛，你一定要活下去。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那一幅，就是那一幅。 好吧，这樊城的码头之上简直就像是铁达尼号沉没之前一片末世的景象。 刘备啊带着10几万的百姓哦渡过了汉水，来到襄阳城的城下。 诶，这襄阳城里面的蔡氏夫人还有他儿子刘琮不是已经说好了要把襄阳城直接献给曹操吗？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这刘琮啊他看到刘备一来啊就很尴尬。 嗯， 刘备说刘琮贤侄， 哎， 让这些老百姓平安就好，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赶快开门吧。 开玩笑，叫我们开门？蔡瑁就对他的姐姐蔡氏夫人说，这个刘备叫我们开门，可是他民意支持度那么高，我们怎么可以让他进来？要是他跑进襄阳来造反的话，我们都会被赶下台的，那还得了啊。蔡瑁就开始叫襄阳城的守军对着城下那些老百姓开始射箭，要把他们驱离。 刘备啊还有这10几万的老百姓啊眼睁睁的看见自己的乡亲竟然对着自己射箭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哦。这有个老太婆啊就站在城下对着城上的一个弓箭手破口大骂，我是你奶妈，从小给你换尿布，给你喂奶，教你读书写字，你现在可拽了，当什么弓箭手？来啊来啊，射我啊，我给你射啊，我给你射啊。忽然啊就听到嘶一声啊，射来一支弓箭，把这老太婆啊的一声当场啊射倒在地上喘气。 哎呀， 这所有新野樊城的老百姓们啊义愤填膺通通围了上来，指着城上的士兵大妈，你还有没有良心呢？这是你奶妈，你们还是不是人呐？ 襄阳城里面的守军看到了这种景况，全部都百感交集，当中很多小兵再也看不下去了。结果呢，军队就起了内讧，你骂我残忍，我骂你反叛，他们就开始对干，整个襄阳城里里外外杀成一片。这时候张飞觉得有机可乘，骑上了马就打算要杀进襄阳城里面去，没有想到却被刘备给阻止了。张飞很不服气地问，哥，为什么阻挡我呢？ 这刘备啊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不要进去了，打来打去还不都是自己人，死的都是荆州的百姓。 可是哥，我们现在如果不趁机攻下襄阳，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 刘备说啊， 这刘表临死之前，我曾经答应他照顾他的儿子还有荆州的百姓，现在我们这样反而害了老百姓，这种事我做不出来，我们走吧。 哎呀，反正这个刘备啊，搞来搞去就是这一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俭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了几次下来，诸葛亮已经摸清楚刘备的个性了，所以啊，他也把退路都想好了。 哎，问题是退到哪里去呢？ 诸葛亮就说，报告皇叔，从这边往南是当阳，再过去呢是长江边上的江陵，这几个地方都是荆州最富庶的城市，我们呢就沿路撤退，也不用再担心粮食的问题了。 刘备啊，原来就带了十几万的百姓，结果啊，现在襄阳城里面的老百姓一听说刘备要放弃襄阳继续往南逃亡，哇，一下子襄阳城里面又跑出来好几万百姓，都说要跟着刘备。 这刘备怎么跟一个大磁铁一样，动不动就吸来一大堆铁钉啊。 哦，孔明又算了算，差点又昏倒。浩浩荡荡现在快有二三十万的百姓了。孔明啊，就对着刘备说，二三十万不行啦，你要不要暂时解散这些老百姓，我请几位将军啊，快马加鞭保护你到江陵去。 不可以。刘备回答说，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民意基础。 哎呀，又不是民主时代选总统什么民意基础嘛。 老百姓都这么支持我信赖我，我怎么可以反过来抛弃人家呢？啊，刘备看着这些颠沛流离的百姓，眼泪咕噜咕噜流下来。 哎，诸葛亮啊，也叹了一口气跟刘备说，你先不要忙着咕噜咕噜的哭。 为什么不让我先哭？ 你最好保留一些眼泪啊。诸葛亮说，因为等一下还有的你哭的呢。 刘备啊，带着二三十万的老百姓，一天只能够走十多里路，每一天都收到新闻快报传过来，报告 什么事？ 曹操的军队已经进驻樊城了。 哎呦，报告又怎么啦？ 曹操的军队已经渡过汉水往襄阳前进。 我的妈呀， 一听到这个消息，诸葛亮立刻发号施令，关将军 哟， 你快马加鞭去找驻守在江夏的刘大公子刘琦，请他赶快派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江陵去等我们。 是， 张将军 安在。 你负责殿后装鬼来吓别人，吓不死的就用咬的，咬不死的就用杀的。反正呢，张将军你就尽量拖延时间，让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可以赶到江陵去。 这个我会。 赵云将军， 嗨， 你的责任就是要保护我们主公的两个夫人还有他的儿子刘阿斗，你知道吗？ 知道。 诸葛亮分配完毕之后，很神秘的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泥土上听了半天，然后又爬起来用手指掐来掐去算个不停。刘备啊，从来没有看过诸葛亮这么紧张，在旁边找个空档就问诸葛亮说，哎，军师啊，你是不是在做法，还是想到什么好计策的？ 哎，这孔明摇着头说啊，好计策是没有啦、 啊、 只不过啊，我计算的结果啊、 嗯哼， 曹操的追兵一定会追到我们的。 这什么烂结论呐、啊！刘备呢还是不死心，他就问诸葛亮说，那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 每次你做什么我们就要倒霉，你最好不要做什么。孔明心里想着，又看了看刘备， 嗯， 他想说，哎，好好的一场比赛被你这样仁义道德的一直乱搞，搞得这么难玩，你还问我可以做什么，我真是怕了你。孔明啊，无可奈何地说，祈祷吧。 哈哈，叫我祈祷哦。刘备还是不死心地问说，一定还有别的可以做的，对不对？ 孔明又叹了一口气说，加上再跑快一点吧。 诸葛亮空有一肚子的计谋，可是却被刘备搞得绑手绑脚的。这曹操的大军渡江南下，骑着快马每天数十公里的速度追杀了过来，刘备这三千名部队连滚带爬，还要带着二三十万的老百姓往江陵的方向逃去，他们真的能够如愿以偿 逃到江陵吗？以前老是能够死里逃生的刘备，这一次还能够延续以往福大命大，逃脱曹操的魔掌吗？ 侯文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八集下，赵云抱娃娃杀。 刘备啊，被公认是逃命的专家 哦。 可是呢，他每次逃命啊，都逃得很狼狈。 哎呦， 要么就是兄弟失散呐、再不然就是连老婆都给弄丢了。这一次啊，虽然刘备又被曹操的50万大军呐、逼得从新野往江陵的方向逃去哦。 嗯， 不过呢，这次的逃亡啊，总算是比较像样。 比较像样。 嗯。 你是说有电视台在实况转播吗？ 不是不是，这一次啊，刘备有了诸葛亮啊替他冷静的规划、所以呢，他不但没有跟兄弟失散啊，甚至还能够带着20-30万信赖他的荆州百姓啊一起逃亡。 20-30万人呐、场面如此浩大，简直可以比美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荆州自从老州长刘表死掉以后呢，目前的接班人就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刘琮才14岁，他根本就搞不清楚政治的状况，一切都听他的妈妈蔡氏夫人的指示。这个蔡夫人对于政治其实也很没有概念。蔡夫人真正在乎的只有3件事。 哦，请说。 第一件，蔡夫人觉得刘备啊，一心就是要跟他抢荆州，所以无论如何要把刘备赶走。 哦，那现在刘备已经在逃啦，蔡夫人应该很满意啦。那第二件是什么呢？ 第二件，蔡夫人的宝贝儿子一定要当上荆州的州长。如果曹操可以担保这件事的话，那蔡夫人甚至愿意带着荆州全体的老百姓跟士官兵归顺到曹操的阵营去。 哦，这蔡夫人最在乎的、就是她宝贝儿子的官位嘛。 对， 这也不能说她不对啦。 嗯， 好吧，那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蔡夫人在意的第三件事就是荆州的城墙上一定要挂上蔡夫人的沙龙照。 哎呦， 就是拍得美美的那一种哦。而且每个月都要换一张她新的造型。 哇，阅历啊，这蔡夫人大概是憋太久了哦。 是， 哇，这蔡夫人啊，主意既定哦，他就写下了一份合约，派他的弟弟啊蔡瑁去找曹操谈判哦。 嗯， 这蔡瑁啊带着合约书啊出了襄阳城，一出襄阳城啊，他就用力的猛挥着他的白手帕。 哦，挥白手帕，蔡瑁以为他是世界三大男高音吗？ 才不是呢。蔡瑁啊，面对曹操的50万大军啊，心里实在是很紧张哦。 嗯， 他怕不小心啊，就打一个喷嚏哦，曹操的弓箭手就把他射成刺猬。所以啊，他一路啊不但用力挥舞白手帕， 还在胸前啊大大写了投降两个字。我投降，不要射我。好不容易啊，总算安全的抵达了曹操的阵营哦。蔡瑁啊低头弯腰爬进去哦。 哎呦， 一看到曹操啊立刻拜倒在地上磕头。 蔡夫人这个弟弟蔡瑁怕曹操怕成这个样子，他还有胆子去跟曹操谈条件吗？ 哎呀，当然不敢啊，这蔡瑁啊连看都不敢看曹操一眼哦，只会只说我姐姐叫我来投降，我姐姐叫我来投降。 哎呦 啊，还好啊，这曹操啊这一路从新野到樊城啊势如破竹， 嗯， 这曹操心情很好，没有怎么为难蔡瑁啊，所以呢他就收下了蔡夫人写的合约书哦。 嗯， 这蔡瑁交出了合约书啊，转身就要走， 嗯， 一秒都不敢多待。 哎，等一等，蔡夫人她姐姐不是叫蔡瑁要跟曹操谈条件吗？ 对呀，所以蔡瑁才要走啊，就被曹操叫住。曹操说：“蔡将军，等一等。” 扑通，蔡瑁吓得马上就跪下来，声音都变掉了。曹丞相，你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这曹操忍住笑，对蔡瑁说。你姐姐是不是交代过什么事情你忘了问我啊？ 什么事？ 曹操说，你姐姐叫你问我是不是保证能够让他的儿子刘琮继续当州长啊，你怎么忘了问啊？ 哎呦，蔡瑁听这个曹操的语气听不出来曹操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没有办法，蔡瑁只好不断的磕头说，一切凭丞相做主，一切都凭丞相做主啊。 这曹操哈哈大笑的说，你回去告诉你姐姐， 是 我保证让他的儿子一辈子做州长做到死为止。 多谢丞相。哇，蔡瑁满头大汗，如释重负，赶快爬出了曹操的中军帐。这蔡瑁一路赶回了襄阳城去，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姐姐蔡夫人。这个时候蔡瑁才忽然想起来，他很困惑地对蔡夫人说，姐，好奇怪哦，曹操怎么会知道你叫我谈的条件呢？ 这蔡夫人啊笑得花枝乱颤啊，用手指啊指了蔡瑁的脑袋瓜一下，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忘记，所以出发前我就在你背后贴了一张纸条，拜托曹操看见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你呀。 姐，你也太夸张了吧。 第二天，蔡夫人跟儿子刘琮就乖乖地跪在襄阳城内等曹操进城来。曹操大摇大摆地进了襄阳城，就对着跪在地上的小刘琮说，我封刘琮你当青州州长。 谢。哎，等一下，有没有搞错啊？ 什么事？ 这里是荆州哎，不是青州哎，你有没有封错啊？青州跑到山东去了哎。 曹操呢又再说了一遍，我封刘琮你当青州州长。 咦，怎么这样？昨天不是都讲好了吗？ 讲好是讲好让你继续当州长，又没有说是哪一州的州长。 哎呦，这曹操怎么这么无赖呀？ 这 小刘琮马上跪在地上说，我不要当什么青州州长，我要在这里留在妈妈身边，我要孝顺妈妈。 干什么啦？ 哎呀，这说着说着啊，刘琮小朋友哭了起来。 曹操摇了摇头说，小朋友这么依赖妈妈又这么爱哭，这样不行哦，曹伯伯为你好，送你去青州磨练磨练 啊。人家不要磨练，人家只要跟妈妈在一起，我不管啦。 闭嘴。曹操呢用手捏着刘琮的小脸皮说，曹伯伯一向都是用爱的教育啊。 人家不要你爱我，也不要你教育我啦。 小朋友想要跟妈妈在一起，对不对？没问题。来人啊， 在， 把蔡夫人跟刘琮一起送到青州去。 哇，这蔡夫人吓了一跳，哎，送到青州，怎么连老娘我都有事啊？无可奈何，谁叫刘琮是他的儿子呢？只好啊，收拾了行李往青州前进哦。这半路上啊，曹操派了于禁啊，去把他们两个人的人头给砍了下来。 哎呀，这蔡夫人竟然敢去跟曹操谈什么条件，谈到自己人头都掉下来。哎，可是这个曹操这样子也太言而无信了。 哎，曹操是答应让刘琮小朋友当州长，一直当到死为止啊。他可没有违背诺言哦。 哎，这个蔡夫人跟儿子刘琮都被杀掉了。哎，那蔡夫人那个怕死的弟弟蔡瑁呢？ 哦，这个怕死的蔡瑁啊，可机警了哦。他一听说老姐被杀，立刻拿了荆州的国防白皮书去献给曹操。 哎呦， 他告诉曹操说啊，荆州啊，除了有20万陆军之外啊，最厉害的是有8万的水军，再加上7000多艘各型的战舰。 哦，军队跟战舰很好啊，曹操就收下来，那蔡瑁就杀掉了。 哎，曹操虽然觉得蔡瑁是猪哦，可是呢，蔡瑁可是一只有利用价值的猪。 有什么利用价值？ 因为曹操啊，手下通通是北方的将军，没有人啊懂得怎么水上作战， 哦， 连游泳都不会。 是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操啊只好饶过蔡瑁，让他继续来训练荆州的水军。不但如此啊，每个月啊还多给他2个便当作为津贴。 哎呦，我看曹操根本就是算准了这个蔡瑁啊没有种帮他的姐姐报仇吧。曹操本来就有50万的军队，现在收服了荆州蔡瑁之后，又增加了28万的兵力，算一算人数，已经是逼近80万的大军了。虽然说曹操的人这么多，可是刘备的人也不少。 哦，真的吗？那刘备有多少人呢？ 刘备他有30万的。 哇，30万大军啊！ 不是，30万的老弱妇孺。 哎呦，怎么差这么多？ 刘备带着3000人的军队，还有将近30万的难民， 哎呦， 被曹操的大军在背后紧追不舍。刘备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江夏的刘表的大公子刘琦能够派来救兵。可是派关羽去江夏讨救兵已经去了好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哎呦，这关羽是不是太骄傲了？他拉不下脸来求人家啊。 刘备也很烦恼啊，他就想说，只怕是这个刘大公子，他看到曹操这么厉害，不敢再出来跟曹操作对了。 怎么办呢？ 刘备很担心啊，就找了诸葛亮来说，诸葛军师，那刘大公子当初就是听了你的一席话，才决定要避开这个接班人的问题，自己申请啊到江夏去。 没错， 他欠你一个大人情哦。 我 现在想请军师你亲自出马到江夏去找刘大公子求救，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你啊。 诸葛亮就问了，主公，我走了之后，你带着这么一大批难民，哎，恐怕24小时之内就会被曹操的骑兵给追上，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个嘛，刘备很乐观 哦， 他苦笑着说，反正我们老百姓这么多人哦，就算要杀光也要花很多时间啊。 这什么奇怪的乐观主义嘛。 刘备说，诸葛大军师，我就指望你赶快从江夏带了救兵回来救我们。来来来，我这边有一匹地鲁马跑得很快，军师你就把它骑去求救吧。 诸葛亮啊，一看到这匹有名的怪马，赶快用尽全身的力气，很激动地摇着头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么有名的地鲁马还是主公你自己骑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了。 诸葛亮啊，死也不肯骑上这匹怪马，随便找了一匹别的马，然后呢改扮成了难民的模样，匆匆的往江夏出发了。 这诸葛亮啊也去讨救兵了哦。刘备看一看身边啊，还好总算啊还有张飞跟赵云在哦。这张飞赵云两位将军啊，虽然是疲惫不堪，但是呢眼中都绽放出坚定的光芒， 哇， 让刘备啊在不安中感到一丝的安慰。刘备啊就拍拍张飞跟赵云的肩膀，问了一句说， 两位将军还挺得住吧？哎呦，两位将军怎么变成婴儿了？ 不是这两个将军在哭了，是刘备的小朋友婴儿刘阿斗啊，肚子饿了，大声的哭了起来。阿斗这一哭呢，搞得难民当中所有的婴儿起了连锁反应，全部都哇哇哇哭起来了。 这负责照顾刘阿斗的米夫人啊，赶快拿起奶瓶哦，冲了一瓶奶要喂阿斗。但是米夫人啊，拿着奶瓶经过刘备身边的时候啊，刘备招招手，米夫人走了过来。没想到啊，刘备把整瓶热牛奶从米夫人手中拿走了。 刘备也要喝牛奶啊？ 不是啦，这刘备啊，把牛奶啊就给了难民中一个背着婴儿白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很感谢，赶快拿着这瓶奶喂他怀里的小婴儿 啊！刘备真是太感人了，对老百姓这么照顾，连自己的儿子饿都不管。 难怪阿斗一直在哇哇哇，他要是会讲话，他一定说没良心的爸，哇哇，没良心的爸。 这刘备、张飞还有赵云带着3000军队，牵拖着潮水一般的难民，很缓慢地移动着，这一路上。婴儿啼哭，老人家跌倒，连张飞、赵云这些铁铮铮的汉子看了也忍不住觉得很心酸。他们这一路拖到了当阳县的附近，刘备亲自扶着白胡子的老爷爷。 这老爷爷啊，看了看四周，就问刘备说：“皇叔，关老爷、关将军还没有回来啊？” 关将军还没回来。 这老爷爷啊，又看了看四周，再问刘备：“ 诸葛大军师也还没回来啊？” 哎呀，大军师也还没有回来。老爷爷，你很害怕是吗？ 不怕，不怕。老爷爷挺起他的驼背说：“有刘皇叔你在，我老头子就不怕。” 刘备一听到老爷爷这句话，眼眶都红了。刘备很激动地挺起了胸膛，望着天空说：“刘备，我只要有一口气在，绝对不舍弃天下苍生。”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 刘备才说完呢，就听到远远的一阵铁蹄声好像打雷的声音震动着地面。曹操的骑兵队果然在24个小时之内就追到了。 苍苍。 刘备拔出了他的双股剑，对着张飞跟赵云大喊一声：“兄弟们，我们跟曹操拼了吧！”杀！ 是曹军的骑兵队冲进难民营的队伍之中好像饿虎扑入羊群。这刘备为了保护老百姓用尽全力，左手剑用刺的，右手剑用劈的。可是他连续好几天没有睡觉，体力已经到达极限渐渐两只手臂越来越不听使唤。远远看过去，根本不晓得他在干什么。刘备简直像是鸡同发作一样。 是二郎神还是三太子下凡了？ 这张飞眼看刘备不行了，形势危急。再也顾不得百姓了，张飞冲到刘备身边，一手拉住刘备，转头就要逃。 刘备虽然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可是他还是用力挥舞着双剑，嘴巴里面乱喊乱叫：“不要管我，不要管我，算了！”一剑抽过去，差一点把张飞的鼻子都削掉了。 张飞无可奈何，大哥这么激动，没有办法，只好哐的一声，他把刘备给敲昏了，扛在背上往汉津口的方向逃去。 荆州的难民这一下失去了军队保护，被曹操的骑兵冲得四分五裂，有的呢中枪倒在地上，有的被马蹄踩断了双腿，有被抛弃坐在地上哭的小孩子，有在寻找婴儿的爸爸妈妈。这荒野上一片哭声震天，到处都是人间地狱的景象。 赵云本来要跟着张飞一起撤退一转身却发现刘备的两个太太甘夫人跟米夫人还有阿斗都不见了。赵云一想到诸葛亮曾经交代他要保护刘备的家人 他立刻单枪匹马，奋不顾身地往敌军的方向冲过去。 这个时候，如果你坐着直升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当阳的上空飞过去的话，你会看到地面之上，前面呢是荆州的老百姓在逃亡，后面是曹操的骑兵队在追杀，所有的人马都是从北向南跑， 没错， 只有赵云一个人。他挺着银白色的长枪，骑着白色的马，头上戴着橄榄球员的白色头盔， 哎呦， 身上穿着赛车手的白色赛车制服，他一个人由南往北，一直按喇叭，叭叭叭叭叭，逆向行驶， 逆向行驶， 勇敢的向前冲。他一路上大喊着：“甘夫人、糜夫人、阿斗，你们在哪里呀？” 这赵云啊，一路啊往前冲，一路厮杀，杀到了长坂坡前啊，都找不到这两个夫人，更不用提阿斗了哦。赵云啊，心急如焚，总算呢、有个受伤的士兵告诉他说，刚刚看见甘夫人披头散发，光着脚混在一群老百姓里面，跟着往南边走去了。赵云一听啊，急忙扭转马头去找，果然呢、就找到一群难民躲在大水沟的旁边哦。这甘夫人呢、就混在其中。赵云呢、一看到甘夫人，立刻下马跪着说：“赵云保护不周，害主母担心受怕了。”说完呢、赵云左手扶起甘夫人，右手啊就顺手把枪往背后一戳，砰！随手就干掉了一个杀过来的曹军，抢了一匹马，把这甘夫人啊扶上马，送到长板桥上去。 长板桥是一座很狭窄的桥，桥头之上有一座黑色的雕像。 哎呦，这里怎么会有雕像？难道是什么纪念雕像吗？ 看错，不是黑色的雕像，是张飞啊。 张飞在桥头干嘛？ 张飞他在野外作战的经验很丰富，观察了长坂坡的地形之后，他选择用狭窄的长坂桥当成是一个关卡，然后他呢就一夫当关， 万夫莫敌， 不让曹军渡过桥来。张飞在桥头上看到赵云拉着马，马上面坐着甘夫人，张飞全身的毛都竖起来了。 哎呦， 他指着赵云大喝一声说：“赵云，你一个人往反方向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一定是去跟曹操谈好条件了。现在你想要用甘夫人当幌子，骗我让开这条路，你就可以抓我们大哥去跟曹操邀功了，对不对？”我张飞没有那么好欺骗。来来来，赵云，我们就在这个长板桥上好好拼个你死我活吧。 哎呦，这赵云看了张飞一眼，不耐烦地对着张飞说：“拜托，这里不是古城，我也不是关羽，啊，卖来这套啦，我怎么没时间跟你啰嗦啦？拜托你好好照顾大嫂甘夫人，我还要回去找米夫人，还有阿斗小主人，我先洗嘞哈，快洗！”说完，赵云抹一抹脸上的血，又扭转马头，一个人马往长坂坡再冲了过去。哇！ 赵云回过头往长坂坡冲去，一冲进了曹军的骑兵队伍当中，他立刻碰到了曹操的卑贱将军夏侯恩。 等一下，什么叫做卑贱将军？ 曹操作为丞相，他的派头很大，他收藏了两把好剑，一把叫做倚天剑，一把叫做青钢剑。这个夏侯恩呢，背的就是这一把青钢剑，所以他叫做卑贱将军。 哦，原来是这个卑贱将军啊。我还以为是很尊贵很卑贱的将军。这夏侯恩啊，既然是个卑贱将军哦，他背着剑乖乖跟在曹操的屁股后面就好了，他干嘛跑来凑热闹啊？ 你不了解他的心理嘛。他背这把青钢剑已经背了很久了，他一直听说青钢剑削铁如泥，问题是曹操啊，从来就不准这个夏侯恩把青钢剑拔出来玩一玩。夏侯恩看一下这个时候场面这么混乱，曹操没有空理他，而且曹军这边人这么多，是稳赢不输啊， 卑贱将军不趁机出出风头，太说不过去了。 哎，这可怜的夏侯恩啊，只想试试他的青钢剑。 嗯， 他完全搞不清楚前面这个穿白衣骑白马的赵云到底是何方神圣。这闽南话叫做唔捌捡猪屎去拄着猪脑屎， 从来没有捡过猪大便，一捡就碰到猪在拉肚子。哎呀， 这夏侯恩啊，非常得意的拔出他的六尺青钢剑哦，他拦住赵云，在那边比划了半天，在那边绕圈圈绕了半天哦。赵云啊，只觉得剑光很刺眼，他眯起眼睛，叹了一口气，拿起他丈八的长枪。 一丈八这么长一根啊？ 就是这么长啊，一丈八减掉青钢剑的六尺。这夏侯恩不管怎么挥都还差赵云一丈二，所以赵云轻轻一戳，就把这个卑贱将军夏侯恩给刺倒在地上了。 赵云顺手捡起了这把青钢宝剑，只感到一阵寒气扑面而来。赵云舞了舞剑，长笑一声，好剑啊，好剑。 等一下，他是在笑这个夏侯恩的命好剑，还是在称赞这把青钢宝剑？ 当然是称赞青钢宝剑啦。赵云得到了这样子的神兵利器，精神为之一振。 嗯， 一手拿了长枪，一手就拿了宝剑。 长枪来对付中距离，宝剑对付短距离的敌人。 左戳右砍，不入无人之境。 嗯， 这曹军被赵云像砍冬瓜跟砍西瓜一样砍得乱七八糟，只好纷纷走避。这个时候赵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哇 哦，是那个到现在还没有吃到奶的阿斗吗？ 哭这么大声肯定是刘阿斗没有错。赵云跑过去一看，果然是糜夫人怀里面抱着婴儿刘阿斗，糜夫人的腿上已经中了枪， 哎呦， 爬不起来了。 嗯， 赵云就对糜夫人说，糜夫人你赶快骑上我这匹马，我在你的前面帮你杀开一条路。 糜夫人啊，这摇了摇头说，赵将军，你现在一个人一匹马，如果你再把马让给我骑，你就矮了一大截。 嗯，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敌军呢？ 嗯， 赵将军，我不要紧，你不要管我，倒是我手上这个阿斗却是刘皇叔唯一的后代，请你赶快抱着阿斗走吧。 赵云听到糜夫人这样讲，知道糜夫人是害怕拖累自己，可是自己作为刘备的将军怎么能够就这样子舍弃糜夫人呢？赵云三番两次拜托糜夫人赶快骑上马去。 赵云一直跪拜说着，夫人赶快上马吧。 夫人一直回答赵云说，不，不要管我，你带着刘阿斗走吧。 这两个人啊，让来让去，搞到最后连那匹马都受不了了。他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走啊？等一下曹军来了谁都不要走了。 这话真的很有道理。糜夫人一看，如果再拖下去真的会害得小阿斗就一起送命了。无可奈何，糜夫人就把刘阿斗往空中一丢。 哎呦，搞什么啊，万一摔到脚还怎么办啊？ 赵云吓得赶快冲过去接刘阿斗。 嗯， 糜夫人趁着这个空档就用力跳起来，往旁边的一座枯井里面跳下去了。 哎呦， 赵云啊就好像一个足球队的球门同时要救两边的球。 好惨啊， 他一手接住了刘阿斗，一手赶快又去抓糜夫人。 嗯， 可惜差了一公分，只抓到糜夫人一只袖子。 哎呦， 糜夫人啊摔死在井里面。赵云趴在井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却听到曹军的声音又已经逼近了。 嗯， 赵云不敢再拖时间，跪下来往井里面拜了一拜，一声他推倒一整面的土墙，把这个枯井给盖住，这样子也算是埋葬了糜夫人。 哦， 赵云把盔甲解开来，把刘阿斗绑在胸前用盔甲给盖好，然后骑上他的马去，准备往长板桥的方向加速奔跑。 曹军啊把赵云团团围住。赵云只好一个人打四五十个人。 哎呦， 这赵云啊一方面要保护这个小婴儿啊，一方面呢要跟敌人作战。 哦，又要当保姆又要当杀手，真是太困难了。 所以这赵云啊卯足了力气哦，拿着他的青钢宝剑乱砍。这凡是被砍到的人啊，宝剑穿透铠甲， 每个人的鲜血啊，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啊。这赵云身上那件战袍啊，被染得满满的都是敌人的鲜血。这白袍啊，变成了大红袍，哇，这个气势啊，吓得曹军啊，赶快让开一条路。 这时候，曹操本人也已经抵达了长坂坡。曹操站在山顶上，看到赵云这么精彩的表演，他赶快问说：“这个将军是谁？难道是新秀选拔赛的冠军吗？这么厉害，怎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呢？”旁边的曹洪为了要满足曹操这份好奇心，特别骑了马跑到山上来，问赵云说：“请问这位将军，你尊姓大名啊？帮我签个名好吗？” 哎呦，这赵云杀得烦死了，你还来跟我要签名？ 赵云就对曹洪说：“我乃常山来的赵云，赵子龙。”他一说完呢，就拿青钢宝剑在曹洪的头盔之上，唰，快速的磕了一个英文字母 C。他就说：“签名已经签好了。” 为什么磕了一个英文字母 C 呢？ C 就是 CLOUD 的缩写，就是云的意思。 哦，原来赵云叫 Cloud 赵，那我刘备就叫做 BACK 刘备。 刘备的备是准备的备啊，是 prepare 刘，不是背后的备，什么 back 刘呢？ 反正他一天到晚在 back 啊，都一样。 曹操看到赵云这一份豪爽的气概，又起了爱才之心。曹操想说，反正刘备呢马上就要落入自己的手中，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赵云收为己用。现在如果仗着人多把赵云给伤害或者是杀掉的话，这辈子曹操可能都再也找不到像赵云这么强的机器战警了。曹操就下令手下所有的战士不准对赵云放冷箭，一定要留赵云的活口。曹操的将领奉命对赵云砍不准还手，戳也不准还手， 哎呦， 让赵云杀得非常的过瘾，一路之上竟然杀掉了50多个曹操的将军。赵云这一路狂奔到了长坂桥的前方，看见张飞就站在长坂桥上面，赵云赶快就大喊着：“飞哥，赶快支援我。” 哦，这张飞可拽了哦，他说：“赵云，你赶快过桥，这里小 case， 我一个人来应付就好。” 赵云匆匆忙忙渡过了长坂桥，再走了20多里路，见到了刘备他们了。 赵云啊，一看到刘备，立刻啊跪在地上向刘备报告米夫人投井自尽的事情啊。接着呢，赵云就轻轻地掀开了满身是血的铠甲，从怀里啊把小婴儿阿斗给抱出来。赵云啊非常担心的说：“刚刚还听到他的哭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不晓得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怎么样啊？啊，这个阿斗已经饿到睡着了。” 哎呦， 赵云擦一擦手上的血迹，把刘阿斗啊呈现给刘备。他说：“还好阿斗小主人睡得很安稳。”刘备抱过刘阿斗之后，他一抬起头来看到眼前的赵云浑身是血，刘备就说：“哎，为了这一个不成才的小婴儿，差一点害死我一员大将。”刘备这么一说完呢，就砰一声把刘阿斗往地上摔过去。赵云吓一大跳，还好刚刚他在长坂坡已经练习过一次接婴儿的动作了，现在很熟练的又赶快把刘阿斗稳稳的接住。没有想到刘备不甘心，又再一次抓起刘阿斗来重新往地上再摔一遍。 我的赵云完全没有料到刘备有这一手，这一次竟然漏接了。 哎呦， 哎，干嘛在练球是不是啊？ 不是啊，刘备一定要当着赵云的面跟他来证明说，我看中你远超过我看中我自己的儿子的。 哦，这赵云啊心里非常感动哦，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刘备的心目中，我赵云竟然比他亲生的儿子还要重要。 大家都说曹操是一个懂得爱才的人，可是刘备他也知道一定要留住人才的道理，刘 刘备这一套收买人心的招数真的非常的厉害。 刘备的招数是很厉害啦，不过作秀可以，儿子千万不能乱摔啦。 不能乱摔哦。 听说这一摔啊，把这阿斗的脑筋给摔得锈狗了。这刘备要复兴汉室的伟大理想，将来全靠这个阿斗啊。 对呀、啊， 现在把他摔笨了，你想刘备还有什么指望吗？哎刘备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么一摔，把整个天下给摔掉了。 曹操的大将文聘追赶赵云，一路追到了长板桥前。文聘停下来，看着这长得像一根黑色大柱子一样的张飞，上面还长了毛，两个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手上拿着一根丈八蛇矛。这张飞后面的这个树林子里面，尘土飞扬，热闹得要命，听起来似乎有千军万马埋伏在这个树林子里面。 哎呦，哪有千军万马 啊？ 那根本是张飞啊，叫200个小兵 哦， 骑着尾巴绑着树枝的马，在树林里面跑来跑去， 哦、 搞得尘土飞扬。这马又被树枝刺得屁股痛，叫得更大声。这根本是张飞在虚张声势啊！ 哦，可是文聘就很怀疑这树林子里面有大军埋伏，不敢随便的前进。过了不久之后，曹操的大将像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许褚全部都来到了长板桥的前面、 嗯、 他们一字排开在那边跟张飞干瞪眼。 他们那么多人，张飞只有一个人，也只有两个眼睛可以瞪，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呢？ 这些将军都曾经吃过诸葛亮的大亏，被他呀用火烧或者用水淹、 嗯、 搞得他们很怕诸葛亮。他们现在并不知道诸葛亮啊没有在现场，他们以为诸葛亮啊又偷偷躲在背后搞什么鬼，所以全部都不敢前进。 这个时候啊，有人跑去向曹操报告。过了不久啊，青罗伞盖、旌旗招展、乐衣队护送的曹操啊来到了长板桥前哦、 嗯、 张飞啊看见曹操到了，立刻指着曹操的鼻子大骂说：你们这些王八蛋，打也不打，退也不退，你们到底是长了痔疮还是怎么样啊？ 被骂了、啊、刚刚那个赵云啊就好像狂风巨浪当中的一尾白龙， 嗯， 现在又出现一个长得像外籍劳工一根黑色柱子的人啊，面对我们千军万马竟然还这么神气。 嗯， 曹操忍不住啊又叫曹洪上前去问这个将军是什么名字。 张飞啊把这曹洪给踹倒在地上哦、 哎、呦， 在他屁股上面的铠甲刷刷刷刻了一个英文字母 F、 哦、张飞刻了一个英文的脏话。 不是脏话了，张飞很大声的说：我就是 FLY Fly John。 哦，张苍蝇。 哎，不是啦FLY飞翔、 哦、 我乃张飞张翼德。 哦， 曹操一听啊吓了一跳。 怎么样？ 这曹操对手下的人说：哎，你们记不记得啊， 嗯， 当年这关羽替我砍杀文丑跟颜良的时候啊，曾经说过在千军万马中要砍下指挥官的头， 嗯， 比速度啊我弟弟比我还厉害，有没有？那个时候啊我还特别叫你们写在袍子里面， 嗯， 免得忘记的啊。 对啊对啊。 这曹洪啊把袍子掀开一看，天哪，真的有血，就是这个可怕的张飞啊。 哎呦，不爱张啊。曹操看着这个张飞铜筋铁骨一夫当关的气概，曹操忍不住又赞赏起来了：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 嗯， 才刚刚讲到这里，曹操忽然感觉身边刮起了一阵小冷风。 怎么会有小冷风？ 因为曹操身边的这些大将军啊一下子全部都溜光了，刮起了一阵小冷风。曹操一回头看就问了：咦，怎么大家都不见了呢？这时候啊 曹洪就从100公尺外一棵树的后面露出了一个头来，报告曹操说：“丞相，你不是告诉过我们，如果碰到张飞，就要赶快闪，不然脑袋瓜就会不见呢、啊？” 对哦，曹操摸了摸自己的头，后退了2步，接着赶快又跑了100步。这个时候啊，整个长坂桥前啊，只剩下一位曹操的将军，叫做夏侯杰，依然英勇的站在张飞的对面。 嗯，这么勇敢啊！可是夏侯杰是谁啊？ 这个人啊，是曹操的另外一位背剑将军，他帮曹操背倚天剑。 这个夏侯杰显然是很有胆量。 哎，这算什么胆量 啊？这夏侯杰啊，跟2次世界大战很多士兵一样 啊， 这叫做转化症。 什么叫做转化症？ 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很多士兵害怕打仗，可是呢，不打仗又怕被人家笑胆小， 嗯， 心里起了冲突啊。 哦， 这一听到炮声啊，当场手脚麻木，身体自动宕机 啊！ 这种暂时性的残废啊，就跟现在夏侯杰的情况一模一样。 搞半天，这卑贱将军夏侯杰是胆小不是胆大呀？ 这张飞啊，不晓得这件事情哦，他看到有人竟敢跟他单挑哦，他气得哇呀呀的大叫啊！ 可怜的夏侯杰，吓都快要吓死了，手脚现在又不听使唤。这夏侯杰先天狭心症发作，一激动起来，瞳孔放大， 哎呦， 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当场心肌梗塞也发作。 这张飞啊，吼了半天。哦，看着夏侯杰还不动如山，觉得很奇怪。他正要往前一冲，跟他杀个你死我活。哎，听到砰的一声， 啊，怎么了？ 这夏侯杰啊，像积木一样哦，自动的直挺挺的倒在地上了。 啊，张飞觉得很无辜啊，他说我又没有怎么样，是他自己倒下去的、啊。可是后面的曹操一看。哇，他以为张飞已经以超快速的动作出手了。 嗯， 曹操根本没有时间再思考，吓得自己就拔了他的曹字号的大旗子，转身就跑。所有的小兵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亲眼看到丞相亲自拔着大旗子在撤退。所有的人赶快都跟着曹字号的大旗，像退潮一样，转眼之间退到了1公里以外去。 张飞啊，哈哈哈大笑，震得树上的叶子啊纷纷掉落。 哎呦， 这场长坂坡之战啊，这张飞啊虽然没有像赵云那么帅哦，拿到最佳男主角奖哦， 嗯， 不过啊这个表现啊至少应该有最佳男配角吧。 有有有， 张飞啊叫林子里面的小兵，好啦，休息啦，把这个马尾巴的树枝给拆下来吧。 可怜啊可怜，这些马绑树枝绑了半天哦，屁股都变得红红肿肿，简直都变成猴子了。 这张飞啊怕曹军等一下又攻回来哦，所以命令人呢把长坂桥给截断哦。 嗯， 得意洋洋的跑回去跟刘备报告自己的谋略。 嗯， 刘备叹了一口气说：哎，张飞弟弟，可惜你这么英勇，就是少了一点点脑袋。 少一点点脑袋，张飞我固步一阵，境界已经接近诸葛亮，我怎么会没有脑袋？ 哎，你留着长坂桥，曹操还以为你有什么埋伏不敢追上来。 对呀， 现在你做贼心虚，自己把桥给砍断了。 嗯， 哎呀，人家一看就知道，原来你根本就在那里装模作样。 哦，对哦，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呢？张飞抓一抓头啊，很不好意思的傻笑。 这刘备啊安慰他说：好了，没有关系了，至少你那个啊叫得很大声啊，我在20里外都听得见啊。哦，这张飞一听啊又很高兴了，他就说：对嘛对嘛，要叫这么大声不容易耶，每天都要练习耶，你看。 好了啊，刘备真是拿这个张飞没有办法。本来他们这一行人呢是要往江陵去的，现在才走到了当阳，这条路都还没有走到一半，曹操的大军就已经追到了。张飞虽然说是暂时抵挡了一阵，可是看这个情形，曹操马上就会识破，立刻又会追上来。 哎，那怎么办呢？ 刘备一想，只好放弃江陵了，转而向东，先到汉津这个汉水边的码头上， 再想办法从汉水坐船，顺着汉水一路到江下去，去投奔刘大公子刘琦吧。 在曹操这边啊，被张飞吓退了好几里之后啊，张辽啊报告这个曹操说：“丞相，张飞只有一个人，我们有那么多人，应该是他怕我们才对呀、我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对呀、曹操一想也觉得很有道理嘛，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曹操跟张飞到底谁怕谁？ 曹操啊派人再去长板桥打听，一打听的结果原来这张飞啊虚张声势，他早就过河拆桥，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这曹操敲自己的头说：“哎呦，这 IQ 输给孔明四小，连这个张飞都输了，那简直是白痴了。”曹操啊立刻下令叫人火速进兵，全面追杀刘备的逃军。 刘备的人马拼命地往汉津口赶路，即将要抵达汉津的时候，后面尘土飞扬，鼓声震天，远远就可以看到曹字号的大旗又已经出现了。刘备叹着气说：“啊，前面是汉水，后面有追兵，怎么办呢？”他正在烦恼的时候，两旁的山坡上竟然也响起了一圈鼓声。 哎呦，两边都有啊，简直是杜比环绕音响了。 张飞这个时候不服气，又想要学泰山叫，可是不管怎么叫也没有这些鼓声的声音大。刘备喃喃自语地说：“死了死了，真是死定了。”他看着地鲁马说：“地鲁马，地鲁马，这一次汉水是比潭溪要再宽一点， 妈呀， 可不可以麻烦你再表演一次飞行呢？”没有想到地鲁马一点都不烦恼，反而发出了快乐的叫声。 这只怪马在高兴什么啊？ 因为地鲁马看到他的死党赤兔马出现了。山坡上面竟然出现了赤兔马。原来关羽终于从江夏刘大公子那边借到了军队，及时赶到汉津口来了。 哇，原来是自己人来了。 关羽带着军队从山坡上面冲杀下来，把曹操的追兵冲得首尾不能相顾。刘备他们逮到了这个空档，赶快就跑到了汉津口的码头之上。他们正在烦恼船只不够用的时候，却听到河面之上飘过来只看到一组船队开了过来，船头之上坐着一个头戴冠巾、身披鹤氅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诸葛大军师来了。诸葛孔明算准了双方的速度啊，算到刘备他们是到不了江陵，一定会在汉津口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渡过汉水了。所以诸葛亮就带着刘家的大公子从江夏亲自率领船队过来迎接刘备。曹操把刘备逼得躲到了江夏去，也按照计划夺得了荆州南边这个大米仓江陵。可是曹操还是一肚子不高兴。 怎么了？ 曹操觉得自己是堂堂汉朝的丞相，竟然先被张飞吓，后被张飞骗，身边两个卑贱将军，一个随随便便就被赵云一枪戳死，另外一个呢，当着大家的面被张飞活活吓死， 好惨， 连那根青钢宝剑都被赵云给呛去了。而且呢，曹操他冒着伪造文书的罪名，好不容易把徐庶挖角过来，可是刘备啊又请到一个比徐庶更厉害十倍的诸葛亮。曹操如果不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批人全部都解决掉，晚上是再也睡不好。 曹操的军师啊荀攸就禀报曹操说：“报告丞相，我们呢、目前至少有500,000大军哦，在襄阳呢投降的蔡瑁的军队啊有28万人，江陵呢我们又新收了7万的步军， 这浩浩荡荡啊，一共有83万的大军，将领的粮食呢，又足够我们至少支撑所有部队一年之所需哦。这光凭刘备他们现在啊，在江夏这几万名部队，要消灭他们，简直是易如反掌。 嗯，曹操摸一摸胡子，就问这个荀攸说：“万一刘备他们跑去联合长江下游，也就是东吴的孙权的话，他们就可以一起来对付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荀攸就说了哦：“禀报丞相，我们可以一方面发动大军，一方面派人去联合孙权，告诉孙权他们说，我们呢、啊、一起来消灭刘备。 嗯， 消灭刘备之后呢，大家一起来平分荆州的土地。 哦， 不但如此，事成之后，丞相还会奏请汉献帝给孙权宣升升官加爵。 听起来这个条件是不错。 嗯， 万一东吴那个孙权他不肯呢？ 他要是敢不肯的话，我们先破刘备，再一举啊顺江南下，消灭东吴，统一天下。 嗯， 哇，这果然曹操听了、啊、哈哈哈大笑，立刻啊点发了他所谓的百万大军，沿着长江水陆船马并行，这一路上啊营寨连延，一共有300余里往江夏的方向杀过来。 刘备一听到曹操派出了百万大军，急得赶快找诸葛孔明来商量对策。孔明笑一笑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去投靠东吴的孙权吧，让孙权跟曹操来一个南北大对决，我们呢从当中谋利。” 投靠东吴的孙权？ 嗯， 诸葛先生， 嗯， 现在这样东吴孙权他自保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理我这个刘备呢？ 诸葛亮就说了：“启禀主公，如果你摆出那种低姿态去哀求东吴啊，东吴就会对你很没有信心。我们想要跟人家合作的话，最好是摆出高姿态，等别人主动来找我们，这样子啊，条件就会很好谈。” 太好笑了。 嗯， 刘备说：“军师啊，你不要爱说笑了好不好？我们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摆高姿态？动物怎么可能会跑来找我们呢？”“ 不会来找我们吗？”诸葛亮神秘兮兮地说：“老板，你要不要等着看呢？”“ 我不相信。”刘备说：“这对起不可能的事情呢、啊。” 刘备才一刚说完呢、啊，就有人来报告说：“东吴使者鲁肃先生求见。”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听起来好像变魔术的配乐哦。这鲁肃跑来是要干什么呢？ 哎，我告诉你，这鲁肃啊是跑来送白包的。 送白包？ 嗯， 这刘大公子刘琦一听啊，就皱起了眉头。送白包一定要有人死掉啊，那是谁死掉了呢？ 哎呦，刘大公子，是你爸爸刘表死了，难道你忘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哦，我爸爸刘表死掉，可是我爸爸已经死掉好一阵子了。要送白包怎么会拖到现在啊？ 那就对啦。这孔明啊笑着拍了拍手。 他在高兴什么？ 孔明说啊，东吴派鲁肃来，当然说是要来送白包啦，他总是要找个借口嘛。 哦， 其实啊，鲁肃是来打探我方的军情的啦。 打探我方军情？刘备说，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去化一个妆啊？ 孔明说，拜托你什么都不要做，等一下鲁肃如果问你曹操的实力如何，你就一问三不知，把问题通通推给我，那就可以了。 我本来就什么都推给你啊。东吴的使者鲁肃一抵达了江夏， 就展开一连串的官方活动。他首先就送了白包，又念了哀悼荆州刘表的祭悼文，接下来拜见刘家大公子刘琦，再拜见刘备，然后呢吃饭喝酒。刘备为了要表示接待的热忱，特别还打开所有的柜子邀请鲁肃来参观。 等一下，看柜子干嘛？ 表示里面都没有埋伏刀斧手啊。 哎呦拜托，我看就不必了吧。这鲁肃又不是什么东吴的头头，根本就没有人想杀他啦。 喝酒喝得很高兴，果然鲁肃就开始发问了。鲁肃他问刘备说，刘皇叔，请问你知不知道这曹操号称有百万大军，真正的人数 大概有多少？ 哎呀，这刘备啊故意装笨了。他说，我听到曹操打来啊，我吓都吓死了，逃命都来不及，我哪还有时间算他有多少人啊。 奇怪了，鲁肃讲话是结巴，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刘皇叔也结巴起来了呢？鲁肃就说，刘皇叔，你说这话就太客气。听说你用了诸葛孔明的计策之后，火烧水淹曹操的大军，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刘备就说了，你没听说过吗？这子曰，猪猪为猪猪，不猪为不猪。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信你问孔明。 鲁肃一听啊，赶快把脸转向了诸葛孔明，他对诸葛亮说，诸葛大军师，请你指点点。 诸葛亮很好奇的问，我为什么要对你指点点？ 不是，请你指点。 哎呦，总算讲清楚了，真是不容易。这诸葛亮啊，清了清喉咙， 快点吧。 这曹操的底啊，其实啊，这我们已经摸透了。 是。 这曹操就是这几招，哎，这可惜呀、 可惜什么呢？ 这可惜皇叔跟刘琦大公子的兵力啊，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啊，你知道吗？最近啊，我们啊，天天在看鸡。 看鸡干什么？ 哎，我们想一想啊。干脆啊，盖个养鸡场，大家退休算了。 哎呀，一讲到这个样子，鲁肃可着急了。鲁肃立刻说，你们的人少，那可以来跟我们东吴谈合作呀。我们孙权老板威震江东六郡，兵多得不得了啊。帐下是人才济，我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来对抗曹操。 原来你们也是人才积，原来你们也在看鸡呀、还说是来送白包。哎，这诸葛亮眼看这招啊，以退为进的方法，果然把鲁肃打的算盘一下子通通给套出来了。 是， 刘备啊，高兴的差点要笑出来，幸好诸葛亮啊，及时用眼神制止。不过啊，这诸葛亮啊，仍然不动声色的说，这样不太好吧？虽然你们的人才都是积，但是呢，我们跟你们家的孙权孙大人不太熟，我们是很害羞的，加上又没有人穿针引线。 千万不要担心。鲁肃立刻就回答说，诸葛大军师，你的哥哥诸葛瑾在我们东吴做官做得很顺利，我们老板孙权啊，对诸葛瑾很信赖，再加上我鲁肃来当中间人，我亲自带你们拜见我们的老板孙权。 眼看这样子以退为进这招啊，对鲁肃很有用。刘备啊，也顺水推舟，装模作样的说，哎，不行啦， 怎么不行啦？ 孔明是我的军师，这曹操正要打来啊，不行啦，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你不放人哦。鲁肃差点要跪下来，他拜托刘备说，哎，你一定要让诸葛亮走一趟，不然我怎么跟我们的孙权老板交代？我们两边又怎么能够联合呢？拜托了。 这个诸葛亮啊，看鲁肃啊，实在是老好人一个哦， 不忍心再戏弄玩弄他哦，就对刘备说，禀报主公哦，既然情况这么紧急啊，这鲁肃大人又这么的诚恳哦，干脆你就让我跑一趟东吴吧。 就这样，诸葛孔明随着鲁肃一起搭上了开往东吴的船。孔明他站在船头，滚滚的风从长江吹了过来，孔明的衣袖和帽带被吹得在风中飘飘抖动着。孔明心想，刘备他能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全要看这一次能不能和东吴联合成功。孔明他知道，这次到东吴去所要面对的对手可不会再像鲁肃这么好对付，一个弄不好的话，孔明他死在东吴也是很可能的事情。孔明他回过头来望向荆州的大好江山，眼看一场震古烁今的赤壁战争就要拉起序幕，孔明将要如何来说服东吴的各路人马，争取他们联合对抗曹操呢？在这一场世纪的南北大对决当中，刘备、曹操、孙权，谁会出头？谁又会灭顶呢？